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服务保障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本市10个区县今天市民防空警报。 北京2000台高风险电梯11月底之前完成安全评估。 本市工商部门开展打击假冒伪劣日化用品专项行动。 市检察机关开通预防职务犯罪微信公众号。 北京到和田旅游专列首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上午，本市隆重召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市服务保障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市委书记郭金龙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做总结报告，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大会。王安顺总结了全市纪念活动服务保障工作，并指出，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3年30专题教育，把纪念活动服务保障工作中形成的良好精神状态、过硬作风和宝贵经验，转化为推动首都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动力，乘势而上，再接再厉，确保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而努力奋斗。郭金龙强调，要认真总结运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继续保持纪念活动中激发出来的热情和干劲儿，切实将纪念活动中收获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转化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强大力量，转化为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强大正能量，转化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际行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领导出席大会。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下午，本市召开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总结表彰大会。433位先进个人、99个突出贡献单位等受到表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北京田径世锦赛组委会主席刘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田径世锦赛组委会主席王安顺做赛事工作总结。副市长张建东主持表彰大会。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局长助理高志丹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向赛事先进个人、优秀志愿者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向突出贡献单位代表颁发奖牌。王安顺全面总结了田径世锦赛的服务保障工作。他说，我们要巩固发扬世锦赛的成果和精神财富，不断增强国际重大赛事的办赛能力，加快推进体育产业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努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确保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3年30的要求和标准全面提升北京工作水平，奋力开创首都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刘鹏在讲话中说，7年后我们又将迎来冬奥会，面对形势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奥运会田径世锦赛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体育文化遗产，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郭金龙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支持参与赛事筹办的组织者、工作者、志愿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我们要统筹推进北京体育事业更好发展，不断提高北京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 促进符合高精尖经济结构的体育产业做大做强。要积极谋划推进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努力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市领导李伟、张工、王小红，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出席表彰大会。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9月16号到18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大北京团部分代表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022年冬奥会筹办工作到河北省张家口市进行调研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万斌参加活动。代表一行先后实地查看了怀来京北生态新城规划建设情况，崇礼2022年冬奥会规划主赛场云顶滑雪场、太子城奥运村规划选址、万全县西山产业集聚区及区内重点企业，并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负责人座谈，听取河北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申办筹备冬奥会工作汇报。座谈会上，杜德印讲话说，要深入总结京张携手申办冬奥会的成功经验，以改革思维充分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和政府的引导调控作用，凝聚起企业、社会组织、人民群众齐心参与的强大合力，加强规划统筹，注重生态民生优先，携手同心前进，努力将冬奥会筹办打造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功典范。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今天上午10点整到10点16分，本市将在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县、延庆县10个区县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这是近年来北京第三次示明防空警报。这次市民防空警报是为了更好地检验本市防空警报设施完好率和警报音响效果，让市民熟悉防空警报信号，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市民防空警报的时候，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就可以。 市质监局检查组日前来到地铁朝阳门站进行电梯安全排查。截至今年11月底前，本市将对两大类2000台高风险电梯进行安全评估预警。同时，对于部分老旧住宅小区资金不到位、电梯维修滞后的问题，质监部门将研究建立政府救济机制。请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在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 F 出口，两名检查人员打开下行电梯口前的盖板，下去检查电梯的驱动装置。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工程师赵波介绍，这是在电梯年检的基础上增加的风险评估。 我们平常定期检验是41项，风险评估的内容是50项，是有针对性的增加了主机的固定、扶手带，还有一些载荷试验来测定它的制动距离。 经过一番检查，确认这部电梯一切正常。北京市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主任科员陈辉介绍，今年将对两大类2000台高风险电梯进行评估预警。 一个是这个老旧住宅电梯使用时间比较长，发生故障的概率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人民场所概率虽然不高，但是后果比较严重。就像地铁、商场、医院啊、学校这两类电梯，大概全市有25000台左右。今年选的是2000台，这2000台呢也是高风险中的高风险。 截至8月底，全市累计完成1521台高风险电梯安全评估，预计11月底将完成全部2000台电梯的评估预警工作。 总体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一些问题的，比如老旧住宅电梯的年头比较长，部件没有及时的去更换，就可能造成意外。我们也通知了责任单位及时去整改。 目前全市18.8万台电梯中，使用10年以上的住宅电梯有25000台，其中有部分老旧小区电梯因资金等各种原因存在维保更新不及时、故障率增高的问题。对此，质监部门表示正在研究相关政策。东城区质监局特种设备监察科魏静表示， 可能会研究一些公共维修资金的使用渠道的畅通，另外可能会研究一些政府救济制度。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朝阳区商务委日前宣布，今年将把雅宝路商圈的1400多个摊位向河北、天津疏散，并对区域内4.4万平方米的商务楼宇进行功能改造，彻底转换雅宝路的产业形态。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雅宝路，曾是全国最大的境外服装专营窗口。李建国从摆地摊到创立时尚集团，见证了雅宝路近30年的变迁。 他决定留在雅宝路，跟这里一起面对市场的考验，寻求突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汪峰的这首《李建国》白描出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普通中年人形象，对现实感到彷徨，却又充满希望，寻找成功的机会。这首歌正像是温州商人李建国的人生写照。1989年，他带着对财富的渴望，一头闯进了雅宝路这片天地。 毛衣啊，衬衣啊，鞋子啊，当时是做这些开始，慢慢从地摊开始到宾馆里边，当时是我们送货的，你看日坛啊，国泰啊，慢慢啊，成为自己的老板了。 当年的雅宝路曾创下外贸商圈中外商最多、交易最快、房租最贵的记录。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来自俄罗斯的每3美元中就有2美元。装进了雅宝路商人的口袋，挣到钱了。李建国没有被暂时的利润所麻痹，温州人对商业的天然敏感让他开始思考，逐渐把业务转向带有中国青铜器花纹、原始图腾元素的服装定制。 我们一直是在做中国的文化图腾。 事实证明，李建国这步棋没有下错，他借势创立了 Basic 时尚集团，并顶着同行的质疑眼光，坚持建立了品牌设计研发基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东欧经济环境以及对华贸易状况的变化，雅宝路的商品逐渐开始失去吸引力。李建国意识到产品的内核必须要做出改变。 原来是俄罗斯人啊，东欧国家人，他只是穿暖壶，能穿上就可以了。现在不是了，俄罗斯市场包括东欧所有的市场，波浪市场，这个是变化，人在变了，模式在变了，雅宝路的人还在等待，没有变，这是出问题。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雅宝路的改变迫在眉睫。2013年，雅宝路成立了商会，商会秘书长马佳希望这个组织能帮助商户持续赢得国际市场的关注。 渠道的问题、研发的问题、金融的问题，我们如果不给他再提升，那么在国外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是个体去对应未知的一个市场，他会没有一种关注和保护。 而李建国的品牌正是顺应了这种改变的趋势，并多次主动为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大事提供服装赞助。李建国对雅宝路有感情，但并不赞同一个坐井观天的雅宝路。朝阳区商务委副主任王大鹏日前表示，升级改造后的雅宝路将呈现出新的商业形态， 设计、展示、文化创意、高端服务业来进入，来跟它进行一个空间的对接。 身处雅宝路变革漩涡中心的李建国已经开始与阿里巴巴商谈线上境外商务推广的合作，并开始着手准备即将在美国纽约上演的飞天时装秀。在他看来，新的雅宝路还有大把的商业机会。 整个文化的范围，未来的成为国际化的市场，这片土壤会对我们更加有利、更便利。 工商部门近期在全市开展打击假冒伪劣日化用品专项行动。丰台工商分局昨天突击检查辖区内日化用品仓库，发现山寨大宝护肤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我们那个主体资质、进货票据、租赁协议，让他一并。 在新发地附近的一仓储基地，工商执法人员重点对日化用品仓库集中检查。在一家储存着上千种日化用品的仓库中，执法人员发现了问题。 这款产品包装上显示的是大宝雪肤活力蜜，但是呢，它突出了使用了大宝的名字，实际上它是追美大宝。这款商品呢，它就涉嫌与大宝品牌形成一种商品的近似。 记者仔细查看发现，这款追美大宝牌护肤品将追美二字设计得很小，重点突出了大宝二字，并且大宝二字的设计和品牌产品大宝近似。在产品背面，记者还发现这款山寨产品由汕头市美妮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而大家熟悉的大宝品牌是由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丰台工商分局商标科科长朱晓明说， 商标侵权是肯定侵犯了商标权利人的商标专用权，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呢，通过低价低质的商品跟人家来争夺这个市场嘛，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欺诈行为、欺骗行为。 现场执法人员扣留了10多箱山寨大宝产品。丰台工商分局市场科科长郭少明说， 咱们检查呢，总体情况是良好的，但是在库房里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保持这种高压的态势，对这个市场的秩序呢进行这个监控。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是二战时期加拿大部队的军歌，从1939年到1945年，上百万加拿大男女军人走上战争前线，为和平和自由而战。而鲜为人知的是，二战期间有超过700名华裔加入到加拿大军队，他们大多是加拿大华人矿工和铁路工人的后代。二战中，他们先后被派往东南亚作战。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北京外语广播记者李岩一起聆听加拿大华裔老兵的二战故事， 让历史告诉未来。 坐落在温哥华的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加拿大华裔军人所穿的征衣、随身配备及代表军人荣誉的各式勋章。记者在这里见到了两位年过九旬的加华军人，陈秋瑶今年91岁，说话时需要借助手势来表达思想。见到我们的时候，他穿着笔挺的军装，前胸挂满了荣誉勋章。 When the war started in 1939 in Europe, 1939年欧洲战争开始时，我们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那时我已经被中国政府注册统计成中国军人，不过由于没有钱回去，我只能留在这边的学校继续学习和训练。 根据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资料介绍， 陈秋瑶生于1924年，于1944年加入加拿大军队，并被送到梅普尔克里克训练。他被派到第136军精英游击队，并立刻飞往英国伦敦。 他本以为是到一线和敌人面对面血战，不过由于通晓日语，他被派到印度和中国西藏交界地带的偏僻小村庄收集情报。关于战争，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英国军队的格言是不要问去哪儿和为什么，只要服从命令或者死去。我那时太小了，根本不懂什么叫害怕，再艰苦的环境，哪怕连续几天喝不到饮水都不畏惧。 同样是91岁高龄的黄国祥，17岁来到部队，本该是做梦的年纪，这个自小热爱自由的少年却渴望到前线去。 当时中国和日本已经开始打仗了，在温哥华的中国城每天都有为中国战场祈祷的祷告会和募捐，所以我就想或许我可以参军去战场去前线。然后加拿大的军队告诉我他们不接受我的申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通知我说又需要我了，但是要派我到南太平洋去。 他被派到缅甸，在那里他成为一个多面手，既能开车又能维修大炮，还能帮助后方运送伤员，不论干什么他都任劳任怨，毫无怨言。战后他回到加拿大，和平的日子里他结婚成家，从未向身边人说起过这段往事。 我不想和别人讨论战争的事，我也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如果不是因为参加过二战的华人老兵一个个都不在了，需要有人告诉大家他们曾经做过什么，我也不会面对记者。 参加过二战的加拿大华裔军人如今仍然健在的已经为数不多了，陈秋瑶和黄国祥是其中两位尚能接受采访的老兵，他们的身上有着中华民族勤劳、善良、勇敢的基因。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在谈起这群特殊的战士时说道， 我觉得这些加拿大华裔老确实代表了我们华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或者说在世界面临着一种法西斯的暴行的情况下，他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参与了这个反法西斯战争，所以他们的这些精神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流年似水，二战亲历者伴随着远去的岁月逐渐凋零，二战中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作战和卓越的表现成为一段段动人的经典，也为加拿大的华人在二战后争取到完全的公民权奠定了基础。正如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门前斑驳的广场上屹立的纪念碑碑文书写的那样，加华丰功，光照日月。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市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主题公众号“精简预防”昨天开通上线。公众号将通过推送反腐实证信息、典型案例分析、廉政文化作品等，弘扬反腐主旋律，传播反腐正能量。 市法制办昨天就北京市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办法规定，集中供热等单位必须申领排污许可证才能经营，征求意见截至下月9号。 2015年国家司法考试今明两天举办，预计32000名考生在北京考区考试，考生数量创历史新高。为应对高科技手段作弊，市无线局今年将加大对信号监测的覆盖范围，各考点也都按照高考的标准配备多种反作弊设备。 本月初，阜外医院完成了我国第一例植入式心脏监测器，患者第二天即出院，目前患者感觉良好。植入式心脏监测器可以监测3年的数据，而且还可以在数据超标的时候发动自动发出警示，为临床诊断提供支持。 为了满足中秋国庆假日旅客出行需求，北京铁路局将于9月26号、27号、28号、10月1号、2号、3号、6号、7号和8号增开北京南至哈尔滨西的 G4721、G4723次列车，以及北京站至哈尔滨西的 D4607次列车。 搭载400名乘客的京和号旅游专列首发车日前从北京西站出发，直达新疆和田地区。据介绍，京和号旅游专列是北京直达新疆和田地区的首趟旅游专列，是北京旅游援疆工作的成果。从明年起，京和号旅游专列有望实现常态化发车。 首部以真实影像全景式记录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纪录电影《燃烧的影像》从昨天起在影院公映。 明月照人寰，2015年北京电视台中秋晚会将于9月26号晚上11点在北京卫视频道、9月27号晚上7:35在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播出。 由北京央华时代文化制作，赖声川编剧，导演王倩、赵自强主演的魔幻都市喜剧《十三角关系》将于9月25号和26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康小夏、王燕，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白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迷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空气老众爱您在乎，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 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前门西大街附近菜市场接连关闭，居民买菜犯了难；官方号码发的短信也有假，积分兑换现金信不得。下面是详细报道。家住前门西大街的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九月初小区附近的几个成规模的菜市场接连拆除，让居民买菜犯了难，不少人只能坐公交去到陶然亭附近的菜市场购买。菜市场关闭后，居民买菜需求如何保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九月初，前门大街附近的天桃广大菜市场突然关闭，让不少居民感到买菜不方便。 天桃菜市场8月31号停了，结果北边叫新碧街菜市场4号以后，啪也停了。 您买菜都去哪儿买？ 在我们家门口坐66路五站地下来，再往南走，接近那个陶然亭北门了。 天桃广大菜市场位于大石栏地区，市场占地约4500平，近150个摊位。周边还分布有粮油、肉类、海鲜和豆制品的门脸。如今市场中只有几位工人正在拆除摊位。在这里，记者见到了一位市场工作人员。 哎，师傅啊，我问你一下，咱们这个菜市场是要升级改造吗？ 彻底拆掉。 在周围附近买菜去哪儿买呢？ 没办法，有一些小菜干了，小门脸了，品种又不全，价格又不好，不是说你想吃什么能买着什么。 记者拨通了大石栏街道办事处的电话。 各社区里边可能会有那个便民菜店，基本上是可以满足大家买菜的需求的。 菜市场较于其他商业业态功能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门店因经营成本增加，菜价必然水涨船高，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买单。天桃菜市场北侧也有一个小菜站，但是价格要贵得多。 就只能在这儿买，没有菜市场的这个长期摊都特贵，我们就少吃呗。 不少在市场卖了10多年菜的商户选择推着三轮车在胡同中走街串巷的叫卖。 你等会儿，我买点菜。 老爷子，别挡人家货。 失去摊位的商户变为油商，让本来就不宽敞的胡同更显拥挤。西城区环保局拆尾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经营场地啊，会有一些撕拉电线啊，什么这种安全隐患。再一个，这块地方的产权方也不愿意跟菜市场再合作了，后续的占道经营啊什么的更得管。 梳理相关报道得知，西城区去年计划关停、规范、提升21家市场，大石栏天桃广大菜市场并不在拆除之列。附近居民认为，相关部门应当征求居民意见，尽早出台解决问题的措施。 听众谭先生反映，最近他经常收到来自10086的短信，短信内容是积分换现金。谭先生对此有些疑虑，上网一查，发现是最新的骗局。 就是提示我说我有一部分积分，然后让我呢把它能转换成一部分现金。就是短信总是提示我这个积分马上就要到期了，再不兑换的话就过期了。 短信诈骗并不新鲜，但是显示由10086这个号码直接发送过来的，谭先生认为这确实让普通人很难辨别。 以前嘛，也收到过一些那些诈骗的短信，通过比如说什么10100086或者110086一些，一看的话就能发现它是一个诈骗的短信。但是说这次的不一样，它这个短信都是通过10086发过来的。 热线编辑拨通了移动客服热线10086询问情况。 这是假的，他那个是一个诈骗短信，就是仿造的号，因为本身手机上默认的，它只要是相同的号码，它就自动把那个短信归到一块儿。如果说他给您发的让您兑换什么现金啊，兑换这个东西，让您输什么银行卡号，输什么密码，输什么身份证号的这种，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普通用户，移动公司目前并没有发出提示信息。针对这一问题，电信专家、原通信世界总编向立康认为， 其实它不是通过正常的电话发的，而是通过互联网，通过网络电话，暂时还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那种改号软件现在没有办法去进行封堵。移动公司它是受害者，然后当然了，他知道这个信息以后，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比如说他要通过这个向警方举报，这是可以。其实对普通用户来说，任何一个发过来的短信，去点击链接等等之类的，都要提一个醒，就是说尽量的少去做这样的事情。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 面对最毒九月，如果您有关于交通出行的合理建议，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515906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